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難與美女， 起碼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的，就是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的，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做 啤酒。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姚明豪，你听紧嘅系 www.web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漫天风雨，不起云涌，黑鬼得，色无尊，万不惊心。 喂，又嚟到。今日是拉屎第二集， 系啊， 好惨啊！嘅漫不经心，今日咧 有你啦， 依旧有我，色无尊， 依旧有我，就嚟失业嘅阿鬼得啦，阿德喺度，阿德喺度。 哇，今日呢个嘉宾犀利啦， 嗯， 龙气中华， 嗯， 霸气中华，仲有一样嘢，我哋一请 再 请都未嚟嘅，今日终于嚟嘅，边个？ 因为佢知道我哋就嚟买酥皮咧，我帮你酥埋啲手尾啦，咁样啊！有请啊，四哥， 四哥系边个啊？谢贤， 唔系，我老啲，呢个后生好多嘅， 邱福龙先生， 唔系各位好。 喂，嗱，话说话，龙哥，我称呼龙哥啦，点解我哋一请再请你都唔嚟先？ 因为其实你哋之前有啲紧张啊，我而家。 系咁多个镜头望住， 喂，美女入嚟啦， 我啲美女摄影师真系， 因为其实件事系咁嘅，因为当时咧我系啱开，因为好似请我嘅时候啱开德公司嘅时候， 系、 哦、就系啱同福龙就结束，即系可能惊有多问题会问翻我点解会结束啊，各样咁样样，就系咁样咯，所以就 系、是。为免呢个瓜田李下， 系啦，所以就 用得几好啲词语啊。 咁啊，所以就即系我哋而家啦， 一请再请三请佢而家嚟吓，我而家嚟扫埋你啲瓜田。 系啦，第二辑咁啊，尾二个集， 尾二个集， 最后揾到龙哥上嚟啦。 知道黑鬼就嚟冇嘢做啦，捞冇得捞啦。 喂，但系 我望个样， 唔系，但系有样嘢要即系要话下黑鬼先嘅。 吓，我 off 威嘅时候，我哋同阿龙哥倾偈，佢讲啊，佢话好多嘢你嘅资料上部电脑系有坏。 头先咧， 一部电脑佢又唔杀毒，吓、啊、又唔 upgrade， 仲系用紧256龟速。 你太多啲 A 字头啊 ，B 字头嘢喺你个脑度啊，中晒毒啦。OK， 所以咁嘅缘故，所以就系搞到啲嘢错晒咯。 咁大镬 系啊， 唉，咁冇办法啦，真系。其实我都只不过系话咧，凭我个人嘅记忆咧，系真系争少少嘅。所以咧，我好多时将件事拉咗出嚟先，咁、咧希望得到咧嗰件事嘅当事人啊，佢哋可唔可以话即系亲身上嚟咧纠正我？你知啦，我啲人咧。知错会能改嘅，所以咧我都希望大家上嚟多多支持。 玻璃樽啊，玻璃樽 啊，咁唔好， 临尾爆啲咁嘅嘢。 冷静啲，冷静啲。 头先咧令到我哋咧怒从心上起啊，各向胆边生。 竟然有咁多嘅錯字出嚟，不過唔緊要，今日你矯正視聽。 好，咁啊，喂，開始啦。 喂，矯正嗰啲唔使提噶啦。 喂，已經開始咗。 咁矯正嗰啲唔提，我又有人有邊個法知我要矯正啊？ 咩唔提？一陣間先處置你。 喂，大佬，我幾乎瞓著哦。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龍哥，我想問你，曾幾何時你我聽過你講過話，冇啊，上官小強咧，你入行有難度又好，冇今日嘅。咁呢個理由係咩咧？ 啊，其实呢，因为嗰阵时咧，我只系一个申报啊， 吓，系，第一份申报， 系啊，我系好似就喺啲龙的天地啊嗰啲咁啊，嗰阵时系榕叔啊，哎呀，榕叔俾我出啦，啊，一个新人，咁啊，后屘 我即系入咗行噶咯， 入咗行，我80年1月入行， 80年1月去， 之前做过暑期工啦，跟啊陈生、白金龙， 好系咩？ 系啊，做咗一个月，其实屋企反对， 暑期工啊，即系七八月嗰段时间啦， 系七八年入行嘅， 七八年，哇， 真系七八年， 你唔好再表你啲技术啊，我就拍你嘅， 系，咁就跟住就阿强哥好似睇到我出专栏咁样。就覺得我畫幾得意，咁就佢出本小人畫一集，就揾我幫佢寫下稿啦，做封面啊。嗰陣時啱嗰日嗰陣我都係啱開始幫黃生做佢《龍虎門》呢啲 濕碎嘢，打網啊、打線係咪？ 嗰啲因為初初做係唔係成個落色嘅，係少少少少咁落嘅，先落背景、人嗰樣嗰陣時都唔係嘅，落氣氛先咯。 係 咁做咗下，越做越。 信啊， 越信啦，可能系啊，咁就会连人都一齐落埋。 但系咧嗱，曾几何时咧嗱，每个人咧识得邱福龙系因为佢个手封面好靓，落色好靓，呢个无可置疑噶。咁但系咧，相对嚟讲近呢十零廿年咧，其实龙哥嘅起稿嘅功力系不容置疑嘅，高手中嘅高手。咁好少咧，两种天才。嘅能力咧，都係一個天才身段會出現啦。咁我想問下龍哥，其實起稿方面咧，係真係畫得多嗱，落色我覺得一定係 功都係熟噶啦。 功都係 當然你嗰個對色嘅感覺嗰個係一定係有喺度啦。 起稿方面咧，係究竟係咩事情咧？ 其實天才就一定唔係咯，你係咪啊？你睇我而家銷路就知唔係天才。 你同我拍埋一齊嘅當然唔係啦，係咪先？ 咁啊，應該唔係天才啦，好明顯。 你癫天才啊！ 啊，是但是但啦吓，咁你有问题咩话？你有颜色 咩落色？我哋知你 劲啦， 都知系劲啦。咁但系起稿方面咧，都系无可置疑咁强。咁、哦、究竟系咪有当时你入行嘅时候咧，系咪跟师傅嗰个开头咧，嗰、那个基础紧要啊？定系真系自己画得多？ 其实唔系慢慢摸嘅，因为我其实系都冇乜跟师傅睇下人哋咯。冇乜跟師傅嘅，冇乜研究呢樣嘢。 係， 因為我其實都覺得都係摸索階段，我而家都唔起得好啦。 我記得嗰陣時阿四哥好似喺22樓嗰陣時已經係有一間房俾你做封面嘅。 係啊。 嗰間房咧就其實係煙霧瀰漫嘅，因為咧除咗落色之外咧，好似已經做緊噴筆嘅啦。 係啊，得幾十尺啫嘛間房，好似不過已經好叻仔嘅啦。其實我喺 嗰陣時應該18歲到啫，好似 係啊，因為入咗行，因為開始做封面係啊。咁要你噴顏色啊，焗到人噶嘛？ 走去奇物傑間房度噴嘅。 係啊係，跟住咪俾間房我咯。大間房極細嘅，因為我試過啊，嗰陣時用噴筆用到個心咧肺啊，個肺係好唔舒服啊，因為可能吸得好多啲 我啲咁嘅 亞克力嗰啲膠彩之後咧，要睇醫生啊。試過 睇醫生。 係因為我冇戴口罩嘅，我噴筆嘅時候真係睇醫生。 后尾先至开始注重呢样嘢就 戴口罩，唔系后尾都继续喷落去啊，都 唔戴口罩 惯咗咯， 唔系惯咗，但系辛苦都继续顶落去咯。 但系你系咪叫做最后嗰、那个御林军啊？最后生嘅御林军啊？ 我系御林军，但系因为黄玉郎好似收徒弟，最后系周成系排九啊，周成。即係我係跟住嗰啲，其實係僆仔又去做， 即係佢嗰時已經係應該常堆 冇噶啦。最後係周姓嘅，我記得冇噶啦。跟住嗰啲， 可能阿黃生話收埋周姓都應該冇得收噶啦，已經 係啊係啊，變咗跟住冇。因為我記得睇嗰時《龍虎門新傳》定《龍虎門新傳》應該有講有個排名啊，每一個 特別神秘嘉賓到 啊，馬生， 你係咪老哥啊？你 點解叫蜻蜓？ 你蜻蜓 馬蜓， 路經 嘅啫。咁但係即係周勝係最後尾嗰個 弟子， 係。 咁但係咧整體上咧嗱，你幾時開始執翻嚟做龍虎門咧？ 我執得龍虎門， 一直做緊龍虎門封面噶嘛。 即係龍虎門封面啊，我意思。 好早嘅嗰陣時，其實係月聖史，我喺第一期做個氣氛底啦。 月聖史 係做個氣氛底啦。 咁、但係咧，其實我以前問過幾個嘉賓啊，佢都話咧，其實做封面咧係好揾錢。但以你當時嘅年紀啦，同埋做咁多個封面咧，咁你會唔會因為呢、這個？咁樣嘅揾錢嘅程度會有啲迷失呢，咁後生嗰個年代已經揾咁多錢 都算多啦，我覺得喺個年代咁都揾到兩三萬啦，我記得印象 嗱，依由你發揮嘅作用 八幾年 二八三年嗰陣時 咁就冇咁多嗰陣時唔係咁多錢 差唔多啦， 後期一張兩三萬啦，係好多㗎啦， 好多嗰陣時我哋應該做博身都係好似揾緊八千蚊到啫嘛， 冇啊，我揾兩套喎，不過我算係做封面揾得多。 你做封面揾得好多，我兩套喎，唔係八千蚊一套。 但問翻咩叫氣氛底啊？ 唔係，我唔止做封面㗎，我仲要做效果㗎，打埋肉酸網啊嗰啲，係咪喺啲公仔度打黑曬嗰啲咧？又做呢啲咁嘅嘢咯，即係做埋水墨㗎，內文有㗎， 好多方面嘅技 有啲畫 涉嘅， 畫啲配角啊，畫即係喺龍虎門畫 動物啊、 茄喱啡啊，真係做好多嘢嘅。是啊，方奇文杰亦都做到多。 咁其实嗰时咧，你多唔多接触黄生噶？ 好少，极少，好少接触佢嘅。佢我呢啲咁嘅极少咯，得奇文杰接触佢。 即系 我系接触奇文杰多嘅。 奇生就即系奇英，你就会交工俾你多嘅。 系。 咁但系咧，中间咧嗱，每个人都可能会如果睇开漫画都知啦，你有啲时间系离开咗嘅。 离开咗嘅意思系？ 即系 离开咗玉郎。 龙 咗玉郎， 离开咗玉郎嘅，咁去搞呢个东方不败嘅， 系。 但系当时咧，其实你系抱住个乜嘢心态，想出去睇多啲嘢啊，见识多啲啊，定系想做啲乜嘢咧？ 其实唔系嘅，当时系因为做自己做铁眼中华太慢啦，你啊做得一个月出一本，乜都死啦，你系咪？即系我由做封面嘅两三万，嘣一声你变咗你啊。咁冇二千，咁萬蚊套我記得都唔知多定少啦，因為我冇睇其他人，即萬蚊套啦，明唔明？但我仲要拆博身出去喎，咁我得你話拆博身係幾千蚊，我得翻一萬蚊咁樣，我生活唔到，係就係咁啦。 咁就毅然走出去試下自己做老闆啦。 係啊係啊，唔係自己做老闆啊，係啊，龍城公 即係佢即係轉堂嗰啲 係啊，轉堂係。同埋當時係因為阿黃生亦都有啲事啦，行開咗啦。咁我發現間公司係唔係佢哋都唔知咩人嚟，我上面嗰啲咧係嘛，都唔識嘅全部咧係嘛，都唔知做乜咧啊。 咁但係咧中間嗱過咗龍城峰之後，其實你我哋喺印象中咧，你做龍神嗰、那個 過程， 叫做過程又好，創業又好啦，中間咧。你已經試過龍城峰呢個合作啦，咁龍神，咁你又用啲乜嘢意識形態呢？係覺得可以再去喺外面揾一次呢？ 其實呢，龍神嘅出現呢係喺龍城，本來喺龍城峰度出嘅，但因為龍城峰呢就唔係好肯 再投資， 即係會覺得好冒險啊，呢啲咁嘅書種係，所以就。同埋當時我要揾咗一班人，有一班班底嘅，嗰班係梁光明嚟嘅，因為嗰刻佢哋就離開咗天下嘅，我記得，但係佢哋又唔肯去龍城幫我做嘅， 係 咁人真， 唔係啊，因為唔知點解啊，首先就係一定要 最多 即係分碼頭冇問題， 即係 總之 自己搞係，就係咁樣就 做 古靈精怪咁就變咗我要開一間騰龍咁樣。是啦，就是这样。 咁即是话腾龙算是你第一次创业的咯。 算是 啊。咁但是你当时因为我意识形态里面呢你应该有计埋现在第三次啦，我先讲第一次啦。咁你在当时那个创业里面呢其实你应该不算开心的啦。 后尾不开心，开头梗是开心啦。因为开头呢你说你做一个龙神都当时都算因为他的销路比我东方败多一倍啊，同埋我是覺得都要搏啊，因為做一啲咁樣嘅科幻都未必得啊。 係， 而係佢係幾當時唔錯啊。 嗯嗯嗯。 係啊，咁後屘就因為黃生出翻嚟就揾我，所以就係因為我應承咗佢。 嗯， 曾經 要佢出嚟幫返佢。 其實嗰陣時 雖然佢遵守返嘅諾言， 但係同我黃生嘅關係幾好 㗎。係呀，因為喺佢 喺你， 因為喺佢 唔係咁得意嘅時候， 唔得意嘅時候，我求佢幫過我一次嘅，問佢借錢嘅，佢都肯幫我，所以我係應承佢。即係嗰陣時僆仔呀，十分感動啊！覺得呢件事，即係喺佢落難嘅時候都肯幫我，所以我咪應承佢話：你第日出翻嚟，我點都幫你咯。就喺騰龍嗰度發生。 明白。 咁、其實中段咧，劉定堅我喺龍城峰嗰時揾過我嘅，即係話因為龍城峰咧，即係我當時係爭玉郎錢嘅。劉定堅咧就我去咗龍城峰做咗大約幾個月咋。即系刘应坚嗰阵时唔知点解约咗我出嚟啊咁上下，跟住话帮我还晒债佢，即系顶个龙城峰就要我帮佢，跟住同龙城峰倾唔掂数嘅，我就记得叫乜事。 刘定坚同阿龙城峰倾唔掂， 倾唔掂数系。刘定坚嗰阵时系做紧自由人嘅，系跟住我话唔系咁好，因为我感觉到刘定坚就同和郎唔系咁啱嘅， 系。 而我话我应承咗和郎，因为我预咧佢有机会出翻嚟嘅时候我会帮佢嘅，我话如果我帮咗佢你咧。我帮唔到佢，跟住刘应坚讲咗句好好笑嘅说话嘅，我记得一世噶，记住，就系话咧，你学咩人帮人咧？佢你仲穷过佢。嗱，刘应坚讲嘅呢句嘢，我记住一世嘅。当时我听我呆咗啦，喺个唔记得咗喺间旺角嗰啲餐厅嗰度，阿柳同我倾偈咁讲嘅，跟住我有少少。是喎、我好似我窮過佢喎。咁奇怪嘅。 真係咁嘅事囉。嗱咁呢我又想講返而家我哋呢個訪問呢節呢我其實想集中喺返啊龍哥喺之前舊嘅漫畫生涯裏面啦。咁呢其實和龍呢對你其實應該算做唔錯㗎喎。 其實相當唔錯嘅佢對我。 係喇。咁但係呢我哋其實我哋做之前呢喺阿龙哥其实间中都有听我哋个节目噶， 我就喺度 咁呢件事咧， 听好多集。 系啦，呢件事点解要讲咧？ 佢有时寄个信俾我噶啦， 你死咗你！点解我哋今日要讲呢件事咧？就系、是、要我哋今日要嚟咗个打 pat pat 嘅环节啦。 吓、走先， 梗系啦，走咩？坐喺度。嗱呢、這个攞个玻璃樽嚟先，因为咧头先我哋喺 off mic 嘅时候咧就讲过咧，其实我哋发现咗咧。在節目當中很多東西是錯的 尤其是我的part 尤其是你的part你自己檢討一下錯了什麼 剛才我、就是、在門客外面聽到靜雞聽到他們說他就說我、就是、對於C封面當年C封面這件事是 有個謬解的當然我正記得呢件事，我亦都唔在場嘅，我都係聽翻嚟嘅咋。但係咁上下啦，咁我都係話，我都係拎翻件事出嚟，等啲當事人或者知情人士咧，即上嚟糾正，我係樂於接受呢個意見嘅。 哇！你講得咁啲， 梗係，係真係，我喺門口企咗成個字， 掌聲鼓勵，掌聲鼓勵。好，嗰件事咧，其實咧，頭先我聽嗰個版本咧，有啲唔同嘅。 係。 咁其實咧，因為當時原來發生嘅時候咧，黃生就已經離開咗玉郎嘅。 係。 係啦。咁但係咧，點解會撕封面咧？咁啊，頭先聽個版本就應該我敘述下先啦，就係話阿麥友哥係有 心刁難。 刁难嘅， 有心刁难 系啦。咁当时咧，佢应该系见到个封面嗰啲电单车咧，一只只咧复印咧，就冇咗佢想要求嘅嘢，即系系咪鸡蛋里挑骨头就见仁见智啦。咁就觉得冇透视啊，冇成咧，咁就话呢个买卖大永远都做得唔会靓嘅啦。咁咧，咁啊，当时嘅监制应该系温兆伦先生。咁温生就应该系话咁你唔滿意，咁我话俾黄生听啦。但系当时黄生其实系离开咗嘅。咁当时呢个就系咪一个爆发点咧？ 其实呢件事呢超级尴尬嘅，因为呢在喺入面啊当时你啊系我系在场嘅，我系坐喺度嘅，即系我坐喺麻药房嘅，因为仲有一个黎伟文嘅，有三个人喺入面嘅，即系 黎伟文就系龙虎门 嘅。黎伟文嘅就系龙虎门嘅编剧嚟。咁三个人一面呢阿嫲喺度写稿啦，一面喺度倾偈啦，贪得意。 佢最喜欢 嘅。咁阿温生啊，温兆伦啊，即系亦都系我朋友啦。咁啊，攞個封面入嚟俾馬友，即係話要發稿啊咁上下啦。 當時佢係監製嚟啊。 當時係監製，跟住， 阿馬友就， 即係馬友就睇完之後就大約係咁上下啦。因為我依家係正確嘅，因為我記性係 超好嘅， 即係我喺以前嘅記憶係強過而家嘅。 哎，咁犀利 啊！ 咁即係話而家有記憶記錯噶嘛？ 知唔知咩症啦？嚇，嗰啲老坑記唔到以前，唔係記到以前記唔到而家嗰啲啊？ 唔係，好。好過有啲老坑咧，就係咁話俾我聽，佢好有記性嗰啲。 以前嘅事，其實我係比其他，因為我聽咗好多漫畫經心嘅節目咧，聽到好多人咧 好多嘉賓都講錯咗嘅，其實 係好多好彩你講啊，嘉賓講錯咗 嘅事件咧，我唔知點解咧。 唔係主持講錯，係嘉賓講錯，係 即係記錯咗，但係係含糊咗，將啲事前因係有啲事情發生，但係好模糊咁噏咗嘅前因，我係錯誤嘅，我聽得到，但我記性係特強嘅，所以我呢度一定要咩啊？ 係啦，係啦，要即係糾正，糾正 係啦， 因為仲有件事要糾正嘅，講咗呢件事。 但系边个啱唔啱我费事讲啦，当时系因为摆到我朋友， 成件事 咁就系，总之就系万友就系喺度话啊，点解啊画嗰把嗰啲电单车 价格一样， 全部一样，我呢个系一个透视缩落去，应该价格唔同角度，跟住喺度争拗紧呢个问题，就系咁上下，跟住就系跟住倾倾下，跟住我相信大家都有啲火药味啊开始，跟住阿温生就讲一句，佢话啊咁佢话。你唔啱，我同黄生讲咁上下啦。跟住万友咧就当刻听到黄生个名咧， 一阵又点 解？我亦都点解？应该无名火起，即系好似会觉得，即系倾倾地，突然间会讲到黄生，佢就即刻撕咗个封面啦。 即系 跟住你明啊？最尴尬嘅事就系最有戏剧性嘅事啊！呢个就系我想脱离现场啊，因为我发现大镬啦，因为我 呢个成日僵持， 因为我心谂应该跟住唔系咁简单，就咁坐喺度继续喺度吹水咁简单。我知道 更大镬嘅嚟紧啦， 我知道跟住会有一个人物会嫁到啦，就系跟住亦都俾我估计中咧，就系嘣一声，有气有声嚟先噶，就系个门一开嘭，就系跟住一个粗口飞埋嚟啊！ 嗰个粗口系 就系阿经理阿岐山。就揾出嚟嘅， 最初我哋系删除咗嘅。 系咪即系妈妈你好嘛嗰啲啊？ 总之一句好强劲嘅粗口飞咗入嚟咧，即系话大约系你系咪玩嘢啊咁上下？你同上面交代啦，咁样你做一件咁嘅事。跟住咧啊，跟住阿岐山就系先望一望，有条幽凤坐咗喺度咧啊，更加咁多观众喺度，更加 要做多两场戏先， 做出以前，交出以前戏， 本来两位好地地，成排喺度，更加要 去表演啦， 去做咩？ 就系咁啦，因为呢个系事实嚟嘅，我系在场，因为其实我想逃亡嘅，因为当时逃亡就好似好契弟咁啊，你明唔明啊？契弟出唔出得啊？ 出得， 你喺风云宴都讲粗口啦，我听到啊。 呢啲系梗要噶啦，呢啲点绝嚟噶嘛？好似话系咪后屘即刻吩咐阿温生执翻晒封面啊啲 唔系，跟住咧就万有，因为我当时感觉啊事态就严重咗，因为会惊动咗董事局，跟住万有就即刻攞张纸 立水啦， 唔好话立水啦，将支呢张纸起过一个一个人坐喺张凳嗰咁上下嘅封面咯，我唔记得咗将啲好。就做一黑稿嘅，系， 但好似最后屘好似出街都系有个， 出翻唔系用翻个张嘅电单车嘅， 电单车撕烂咗，好似， 唔系用翻黑稿， 因为用黑稿砌翻出嚟嘅，砌翻出嚟嘅，嗰期出翻嚟嘅， 系， 其实嗰阵时我知道咧，当其时我嗰阵时阿万就有少少玩嘢，因为咧佢我两期嘅书里边咧都系出晒车啊、电单车啊、货柜车，全部景嚟嘅。嗰阵时睇到我哋，哇，心花怒放嘅啫，哇，做景做死人， 是死你咁啊！ 系啊，做 X 死你哋咁，我啲 其实应该系有啲沟通得唔系咁好嘅，即系本身系有少少，即系我认为呢件事，即系唔知啦，系啊，唔知边个对与错啦， 嗯， 即系佢同阿岐山系有少少拗撬嘅，即系我觉得。 唔系，但系嗱，呢个我哋大家澄清咗，第二单我都要澄清嘅。 冇住呢，澄清咗啦咩？ 澄清咗咯。 哦。 哦，仲有咩？ 冇下文啦。我希望兜咗第二度先啦。 第二单你自己讲，你自己讲。 第二单我唔记得咗咯，因为门口咧听得唔系好清晰啊。 走佬事件喎、 哦。哦，走佬事件咧，走佬事件，我记得，即系佢话当其时，我记得好似系神掌帮咩嘛，起义嘛，咁啊走咗十三个。 头先有七合五二啊嘛，你又讲。 七合五二系啊，呢位 Alan 先生。 喺 Alan 就先喐佢。 咁咧，我记得系十三个嘅。咁跟住咧，就系、是、我记得咧，因为咧。在我印象里面翻嚟嘅咧，就是一个系即系翻翻嚟，就系、是、 上次讲过啦 吓、啊，总之讲过嘅咁咧，就原来咧阿四哥就话俾我知，指证咗我啦，原来应该系超起码有两个翻咗嚟嘅， 但系佢讲嗰个 point 我 buy 嘅、哦， 点样？ 其实翻嚟有乜嘢问题咧？ 翻嚟冇问题噶， 我反而四哥你讲啱先，我觉得翻嚟系冇问题嘅。 其实即系我认为咧，当时咧大家咧啲年少轻盛，因为当时亦都系相当辛苦嘅。即系通宵达旦嘅，接近冇一份嘅，即系有阵时我做咗都会讲粗口嘅，即系喺度，你咪有一次我做下嘢咧，突然间唔知有啲人瞓晒嘅， 大家一面做一面自言自语讲个粗口啊，砰一声， 我过分声，即系 粗口唔讲啦，你啊，跟住突然间一个黑影啊，我后面出现啦，就系、是、黄生，你话，跟住又话，但系佢都好客气嘅，佢话好辛苦咩你？ 嗱，你嗱睇下呢个场景里边 啊，系啊，我你我记住，因为突然间黄生一出嚟巡视嘅，应该当时应该十分欣赏我啦，因为其他全部喺个睡袋上，我仲喺度一面啦，唔知做紧咩自己，所以会爆咗个粗口出嚟，你明唔明就是其实嗰阵时系超级辛苦，真系老细讲， 系超辛苦嘅， 系一定系冇一份嘅。 佢话唔俾你走、啊， 系唔俾你走啊！成个礼拜， 唔 系我成日觉得咧，其实漫画咧带俾人好多财富，但系咧其实你付出嗰个辛苦咧系不为人知嘅啫。 系系， 同埋我亦都知道，大概十几人啦，系咪啊？ 十三个， 系有啲系做神掌噶，有啲。 好似全部神掌帮喎、 啊，唔止有龙虎门， 有龙虎门， 有系啊。总言之就系、是、 超级好嘅，就要重讲。 超级喜事性啊，大佬呢件事， 啊真系有次啦，真系。 因为我记得咧，剑 桥下好多噶， 佢哋走晒去阿牛佬屋企噶嘛，又将啲行李。 我曾经我哋话咧，将啲行李咧，应该系摆晒喺阿李健良屋企嘅。 系李健良屋企又有嘅， 系啦，系咪有件咁嘅事咧？ 系系系，因为佢哋一个饭局嘅嗰阵，大家一个饭局倾倾下，你话懒得意嗰种，系咪？跟住一路越闹越。起劲， 即系讲讲下就 事啦。例如就翘起佢咯，系讲年糕咁大镬啊，出三本书就系咁上下咯，就系、是、跟住就系做一个咁嘅行为咯。 但系你记得嗰阵时系，我记得我件事发生咗之后咧，我记得阿黄生对助理嘅态度系改变咗嘅。有得翻去啦，好似仲煲埋汤，煲埋糖水噶嘛。 有汤咁正， 我记得好似有汤水嘅。 你问一问细哥， 有糖水。我记得好似阿威敏讲， 可能嗰阵时有阿婶煮翻啲嘢。 可能系啦，系啦。 威敏系边个啊？ 你咪黎伟文咯， 我黎伟文啊。 但你曾经讲咧话咧，曾经会你都会试过同啲助理去劝佢哋又好，同佢倾呢件事。 系嘅，都系当时咧就我懒劲啊，你吓嗰种叫做，即系谂住同佢哋 挺身而出， 系即系 举报， 即系睇下佢哋 需要咩。 其实呢样嘢唔系我最弱噶啦，你咪倾呢啲嘢把鬼咩？系咪啊？咁佢哋都唔肯啊！你啊，因为佢哋应该当时系好唔中意阿岐生啊。 系， 因为其实岐生都系上面落 order 啦，系咪做呢个位势咁啊？ 系， 佢哋真 系 好抗拒咯。但系我觉得翻唔翻去，好似你哋好似佢哋后屘好针对翻去嗰啲人就系唔合拍啊，代表唔齐心。其实我觉得呢件事都几幼稚咯，因为其实大家倾法每一个目标唔同，你唔可以话人哋突然间咁变唔系叫变节制。一个衰咯，因为佢始终大家年纪系十几岁，系啊，呢样我觉得系，即系你都唔需要理人哋，你自己唔中意咪做自己唔中意嘅嘢咯。人哋咁样翻去，你唔可以话人哋乜嘅。 临时呢个变节，我哋嗰阵时试过，万有我、李高、牛佬四大粉肠去邀交 我知我呢件事我知，通常呢啲最后都系失败嘅， 唔系啊， 因为会逐个击破啊嘛。 佢做嗰边个第一个冧嘅系万有嘛。 是咩？ 系啊，怼冧咗万有，跟住第一个立水， 即系第一个杀冧啊！ 系啊， 唔系啊！ 我哋四个话到明咧，我哋唔出稿，唔咩，一定要讲到咧百加百分之一百啊嘛！ 系 嗰、那个 咁、 那個、 我睇唔出呢样嘢，我 唔系因为唔同啊，万有始终系阿黄生啊二弟子， 应该 佢一喝你唔企喺度啊，系咪会感觉系唔同？佢由细由佢僆仔开始做警，跟咗咁耐，突然间你话你而家唔系嘛？ 玩嘢， 即系同牛佬啊，其余嗰啲系唔同咯。 咁牛佬亦都系咩？ 即系嗰个感情系冇咁深啊， 系， 亦都嗰个尊敬系冇，应该冇咁，即系嗰个长辈级嗰个感觉，真系由细跟佢大系咪啊？而家我法理围咁，好似会谂多好多嘢咯，比其他 咁啊系。 嗱，第三个 仲有， 梗系有啦。 喂，你冇咁多、啊， 又攞我樽出嚟啦。 咁我头先都系一个同两个嘅分别啫。 你未嚟， 咁 系有人好多，你期期都走佬，你麻得啦，你走咗几多期啊？ 似乎系搵我嚟澄清呢行嗰啲事啊。 老细，就翻正题。 唔系唔系，第三个唔系澄清嘅，第三个系因为咧，当时咧嗱，我总括翻我哋咁多辑咧，都讲嗰样嘢嘅，喺玉郎做漫画咧，系要啲有地位、高层啲层次嘅人咧，先会做嘅一件事。系咩？ 哦，记得啦。我就问翻龙哥，其实有冇走去算过自己条命？ 呢、這个真系要讲啊！听完之后咧，我喺个办公室嗰度听咧，我真系不停自言自语啊！出现又唔知点解啊？ 计错话， 冇，真系 真系高层先有噶、 哦，系笑话嚟嘅其实。诶， 请讲。 啊，呢件事真系可能讲一集啊，要讲到完咯。 唔紧要， 咁我走先。呢 个好好笑啊！首先呢件事真系。 因为在座咧已经有一位做过噶啦， 系啊， 我嗱，首先咧，我系极唔相信呢样嘢嘅。 系， 当然我有我嘅观点啦，亦都有我嘅好笑嘅。嗱，首先就系、是，点解我唔相信咧？嗱，其实我系受益者嚟噶。嗰、那个好知名嘅，我唔讲喺边位啦。曾经喺我和富嘅时候，我有见过一面，佢喺度话。哇！依、這个嘢系人中之龙，嗱，话我啊，唔知点解，你明唔明啊？我唔知点解，又未睇我八字，又未成，佢会系见到我上头就知道我人中人，应该睇我样唔似啊，系咪啊？ 佢知道你话龙神，佢知道你话龙神，跟住点 都系观点呢个度啫。 我帮你搞佢，死 嗱，首先我嗱，应该我一定应该，我系得益者，咪应该信到十足十足，我咁威系咪？ 理解就系、是，仲应该飘飘然。 就其实我系唔信嘅，啊，因为嗰阵时其实点解啊？其实我由头到尾都唔信嘅。嗰阵时其实并不是系你所讲嘅八千蚊咯，因为啊，我位上司就嗌我去睇。就係一個優惠㗎，嗰陣時揾兩千幾蚊個月，就三千幾蚊可以睇啦， 好優惠嚟 㗎，好優惠㗎，超級平， 咁咪食水好深啊！ 經幾年就跳幾級跳㗎啦，我係兩千幾，即係因為其他同我講嘅， 真 係 好 早期十三樓年代，我啱開始做封面，即係其實我仲係揾兩千幾蚊啊，記住， 睇住你人包做 啊，係嗰陣時三千蚊 做真係。 三千蚊就可以成立啦，点知咧我就好不幸吓，揾唔到我嘅时辰八字，就告吹咗呢件事。因为其实我唔信噶，你系由到尾，我觉得系一个笑话。因为如果系有啊，我哋中国使唔使会俾人，即系呢啲咁嘅能人异士，连一个国家俾人侵略都算唔到，而一个人就算到咁奇，你有冇咁奇怪嘅事咧？呢个世界系咪啊？如果唔系慈禧都唔使俾人打啦，我觉得即系如果系呢啲人，如果系呢啲咁嘅咩经世书系不嬲喺呢个流传咗咁多年，而我就听到一个更不合逻辑嘅事啊，系就原来军咧系唔系好惊呢样嘢嘅时候咧，就会转晒嘅件事件就系会改变晒，咁冇理由你一个神仙可以批呢样嘢，点会批唔到你系唔信咧？系咪啊？其实呢样嘢其实呢个系一个都我不过我惊得罪。某人啦、啊、 我冇冇开 名，我冇开名啊！但系 咁、啊，但系即系你始终 曾经咧我问过我旧老细嘅， 系 我话点解我其实我点都唔信噶，佢有同我倾 两，但系佢已经好信喎， 佢好信啊！我点都唔信， 佢超信。 我你有冇讲俾我听？我点解要信？跟住佢又话 点到你唔信？ 又好笑， 点解我要信？ 笑，佢神奇到你啊！即系我知我唔可以讲得咁多俾你听，即系好神奇啊！我话大佬啊，我话我睇你命书。即係如果你係咁勁嘅，使唔使喺啲字度又打扯，又搞埋啲咁嘅小動作，就成為一句嘢，好似漫畫啲劇情咁樣樣？頂你要浸個水先顯露啲字出嚟，哇！你唔會搞咁多嘢係嘛？即係會有一種咁樣嘅笑話，我覺得係好笑。同埋我一樣嘢就係、是，眾所周知啊，係佢契仔嚟嘅，其實好信嗰、那個阿喬生。點解我就問即係我老細，我話。佢點解算唔到 呢個人？ 而嗱，佢後屘好似同佢契仔有少少分開咗。 係， 佢會收佢做契仔 咧？即點解算唔到呢個人係咁樣？ 佢話因為事因為佢事嗱、要嘣嘣拍埋啦聲，點慘 咩？ 唔係 全集喺呢 個，因為事件改變咗，所以就會出現咗咁嘅情形。哇！改變批唔到咪真係動， 即係冇用啦。 有咩？請問有咩用先？原來佢嘅性格會改變喺嗰一刻突然間。你係批唔到，其實同唔睇有乜分別呢？ 咁係喎，佢同埋都得啦。 最好笑就係有一次我哋食飯啦，同阿奇生佢話：，哇，幾犀利啊！ 我等我連幾大嚿都知。 連阿何先生屋企死咗隻貓，佢都批到。喂，你批到死咗貓鬼用咩？你明唔明啊？我就講，喂，我踩死個蟻，你批到冇用㗎喎。喂，我最大嗰件事你批我唔到啊，係咪先？喂，你嗰日會病咁有乜用呢？ 我批正佢一生人，你一定會踩死只曱甴。 嗯， 咁你會唔會啊？ 唔會。 但系当然，佢我唔知呢啲咁样嘅相学，佢有咩古灵精怪嘢，佢系会知道你嘅屋企人啊，嗰啲生肖嗰啲，呢个我都觉得我未研究到啊，呢个系几神奇嘅，你明唔明啊？我最近系睇过一次呢啲咁嘅相嘅，就系又系李宗兴介绍嘅，啊唔开名，跟住我特登去捉佢嘅，我一去到我话，其实我嚟捣乱嘅，我话好老实话你听，我话你睇得准我，我系叻。 嗯， 跟住我發覺佢好，我係識管試下你，我冇時辰八字喎、啊，好笑啊！跟住佢喺度俾本書我咧，揭啦， 即係我噏中就係、是、中你屋企啦，跟住我噏中，跟住我睇我揭到邊頁，佢話你阿哥係咪屬乜鬼啊？屬咩啊？跟住我話唔中喎、啊，跟住佢咁揭下一頁啊，佢話你阿哥應該屬豬嘅，跟住我話係啊係啊，跟住我望住佢隻眼，就望住，跟住我發現我後面嗰塊玻璃係打斜嘅。 我即 係我頭頂嗰塊玻璃係打斜，原來佢係射，佢眼力係好好，佢會射到佢。我係望邊頁，跟住佢就會噏嗰頁嗰、那個，即係佢會睇我表情、哦、而估你中唔中啊！嗯、即系我发现佢一个小魔术嘅伎俩啊， 即系江湖郎中啦。 但系呢个都出名嘅。 咁、哎但系，但我想问啦，咁佢嗱你咁样撞下撞下，结果啦，嗱你件事已经有结果啦，你觉得佢系除咗呢块镜之外咧，跟住讲你中唔中？ 其实 嗱块镜主要估都系龙啊、马啊、蛇啊、牛啫。 你掂咗，你梗信噶。你扑咗街，你都冇本事去揾佢啦，系咪啊？你已经扑咗街啦，你揾佢唔到啊！人哋高高在上系咪先？你敲佢门都睬你都傻，所以你佢实中喎、啊。其实呢件事系咪？佢一批你一定中硬噶、啊，一你系掂，一唔掂嘅啫，系咪啊？掂咗你实信噶嘛？你唔掂嗰啲，亦都追究于无妨，你冇心机，自己 都唔掂啊！ 自顾不暇系咪？即系你自顾不暇有两封批名一样样噶，系咪先？ 但系话呢个两封批名一样， 所以我唔信噶。 其实已经出现一个天大嘅笑话啦，呢个已经好明显系假噶啦。 抄错咗嘛？ 佢抄咗， 抄咩？ 抄得错，你乜都可以错噶啦，系咪先？即系你可以批错，但当然啦，我哋又唔可以话太过一概而论。不过发生喺自己身上呢件事，我觉得对自己嗰个，所以我就会觉得呢个命书只系一个游戏。总之我睇落去， 唔系，我觉得呢样嘢一个最紧要嘅就系咧，如果越劲嘅啫。你会睇佢会睇过阿某某啊某某啊某某都信，你会加强咗你嘅信念啊！嗰个嘢咁成功都信，我信就唔笨咯。 即系一个去冚一个啫。 唔系，即系佢会，因为呢啲人一定会睇到一啲几劲嘅人，跟住、你会嗱，即系你会直接感觉到某某都系睇佢，某某而家咁成功、啊。某某有冇咁笨啊？会信佢？ 即系呢个 系咪啊？就会咁 样，你已经 定咗啦嘛。因为一个系好紧要嘅事。 呢样啱。 明白。系。嚟到呢度啦，我哋咧都未去到成个前半生啊。 如果呢 个咁激烈啦， 前奏啫。咁我高潮迭起。 我哋出去饮杯茶，打个包。 OK OK。好。 哇！一波要。